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大家晚上好，周二的晚上快乐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许可。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节目呢？啊，当然是咱们这个字幕前面这是主题啊，我们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天节目的视频回放怎么办？小可告诉你，就上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里边就有每一期的视频回放啊。 哎，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今天绝对会慢点说，群号就是567-556693啊，请你加入这个温柔的号码啊，跟我们踊跃加入，积极调侃。 是的，然后欢迎大家进群来玩哈。然后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呢，就是游戏主机的发展史。 哎呦， 许可作为一个资深的玩家哈， 我跟你说， 虽然没活多少年，但是玩过的游戏不少。是 这话一听，乍一看有点尴尬，没活多少年，现在仍然在活着啊。这个， 是 你知道游戏主机在我中的概念，我不知道当年那小霸王算不算游戏主机，你知道吗？ 某种意义上 算，我觉得 算。 其实你想，它连着电视，又有俩手柄。是吧，顶多人家前面就有点键盘嘛， 可以当红白机用，是不是？ 对，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幌子能连上电脑当键盘。 对，其实那个红白机来说，对咱们俩的年龄其实比较遥远了，是不是？从那个时候红白机然后到现在，对，然后到现在的这个什么 Xbox、 Xbox、PS3、PS4、 是有很多很多代，然后也是在我们中国发展了20多年。然后今天我们就请来两位资深的编辑来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个游戏主机的发展史。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来自 NGA 的编辑大大风雷祭司和刺眼遥远，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招呼。 好的，好的，好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这风雷祭司这个长相就特别想到 NGA 这三个字，不知道为什么 把工作单位写在了脸上， 常戴个帽子像个企鹅是吧？ 不是常年跟我逛 NGA 是有关，总就是感觉他就是 NGA 的代表人物，就那种。 哎，我倒是真的想问一下，就是大家作为这个资深的编辑，你们在网站上投稿或者发东西的时候会带上自己的照片吗？ 当然不会，因为我们 不会吧？ 您看我们这形象，这个 我是不会， 我没有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 觉得阳光帅气非常好，以后我觉得所有的文章都可以带一个这个头像。 意思是让你做一个虚拟形象啊？ 我们通常会带自己的虚拟头像，选一个比较喜欢的动漫形象或者是游戏形象， 来代表自己。 哎，这也是大家经常在网上做的。 因为你知道吗？咱逛这种文化社区啊，讲究一神秘感。一般版主啊，这些编辑资深 轻易不露面的， 对，轻易不露面不露照、除非你有一特别好看一媳妇儿，你说你抱出来可以，您抱自己这 就是大家都把自己媳妇儿做成自己的头像， 对啊，也有这样，也有 公开炫妻啊，有没有？真是 啊，我们有一同事就是这样， 媳妇儿开心就行，我觉得 他用他自己的媳妇儿当这个， 你这啊， 然后 遥指的是什么？ 不知道那个看不看节目现在。 然后就突然收到了很多搭讪，是不是？ 对， 原来是这样。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风雷祭司和我们的刺眼姚月两位资深的编辑会跟我们来，详细的聊一聊这20多年主机游戏在我们中国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6，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啊，这个前缀就不加了啊，反正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啊，具体怎么样大家自己填吧，是酷炫呀、帅炸天啊、颜值爆表啊这种是吧。大家好，我是徐克。 我还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游戏主机，大家好我是发展史。 再来一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好我是游戏主机。 大家好我是发展史。为什么我要配合你呢？ 听着好像你挺厉害，你是本史，我只是个主机。 什么？你骂我什么？你 不是，你是本历史啊。history 吧。好吧，我想的太多了， 太可怕了。 再来解释一下哈，大家好我是左小梅。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么还是要再次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来自 NGA 论坛的资深编辑刺眼姚月和我们的风雷祭司，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啊。 那说到这个游戏主机哈，要么咱们还是先从这个梳理历史的方面来入手好不好？ 对， 都说到了发展史 吧， 咱们就从最早出现的游戏主机，咱们来聊一聊。 说点理论吧。 刚才主持人不是提到这个小霸王算不算主机啊？你来吧。 其实这样啊，就是它小霸王，就是说也说我们的红白机，它肯定是算是一个主家用机的。 对。 而且它是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最早的一个商业化的家用机。之前的话，其实有一些，比方说美国制造了很多像那些乒乓球啊之类，虽然是一些试验品，但是只有任天堂出了这一款真正的意义上的 Famicom， 开始进入了万千大众的家庭。 如果说你现在有一台产就是很早的这个古董版的这个红白机的话，你是可以卖出很高价钱的。 那二位有没有收藏在家里面？ 并没有，当时没有这长远的目光。 我现在家里边有一台，但是那个就是机器已经坏掉了，因为当初是我舅给，就是我舅是个特爱玩的人，然后就偷偷的从他那儿搂过来了。 这就是历史，这在我这儿 历史。 对， 在我这儿的话就是不行的，就是。 其实家用机这个东西，从 FCA 一直到现在的 PS4 Pro 已经发展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代数， 对， 然后也影响了很多这个各种不同时代的人，包括游戏。我个人啊，把这个游戏主要是分个三大代，一个就是像素时代，就是任天堂的 FCA， 包括世嘉的 MD， 这一系列，他们是以8-bit、16-bit这个做单位做的游戏机， 从视觉效果， 对视觉上来我们看的就说的就是像素游戏， 嗯， 然后往后发展呢就到了 PS 土星 PS 这些时代， 对对对， 然后包括我们熟知的 PS2、PS3、PS 这些 最早接触的第一代主机， 其实 PS1、PS2 他们属于 3D 时代的游戏，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真正意义上开始初次做3D 游戏，把一些 对 我们不再是平面的了，把一些东西多边形的堆积，然后再往后，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微软刚刚公布的 XB X 这些，我个人把它叫光影时代，因为我们已经在建模上已经非常的 成熟， 对， 很接近于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能留下好印象的，其实是更多的光影，更多的渲染，比方说《神秘海域4》那种绚烂的画面， 对 我们一进来哇。视野那种，对对对， 桌面还 有任何地方都可以截图， 随手一截就是壁纸， 确实 对，反正 这个关于这一点啊，就是《地平线》这个游戏，它专门出了一个帮助你做壁纸 拍照， 对 对对， 这怎么说呢？它是 游 戏里，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专门去《地平线》，他在玩《地平线》的时候就截图，然后去给自己做了很多的桌面，非常漂亮，这样的一个游戏。 对，现在很多游戏，比方说 GTA 或者什么，它里边都开始加入一种拍照功能，也是游戏在画质上的一个炫耀。 是是是，它毕竟能炫耀才那什么。 没错，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图片哈，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看着图片来帮助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游戏主机从最早开始发展的这一部 分。来吧，先看看任天堂 FC。 看看传说中的红白机， 对，就是这台， 对，这是 坏掉的，就是这台， 这是特别早的这台了。对，它这个手柄还是当初比较简单的形式，任天堂也一贯就是延续它的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的很多，包括当年的那个GBA 啊之类的东西，都是这个上下左右键在左边，然后两个按钮在右边。 对， 它一直是这个设计。后来的索尼做了一个是菱形的，就是方块、三角、叉、圆的那一圈。它就成了一个菱形的。其实相对来说，各家在这方面其实就是在突出一个自己的这个特点而已。 它是力图在自己的就是我们玩家拿到手上的手柄上来去打上自己的烙印。 对， 像我们看到现在 Switch 还是这样。 其实做人体就这个感觉，人体功感最好的还是微软，还是微软 的那个手柄。 对。这个是业界公认的，就是微软的手柄是业界最好最舒服的， 它 的钢琴烤漆摸起来特别舒服，就是我们拿手柄，其实日本做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就是它虽然很精，但是它没有厚实度，但是微软的作为美国的这个产品，其实拿下来还是很 有手感， 厚实的， 拿到手里的时候的感觉， 对，感觉非常好。 很多玩家都反映拿到微软的手柄在玩射击游戏的时候特别带感，就他因为他 是因为他们只出枪车球是吗？ 开始黑了，这就是因为他的手柄做的很像就是枪械的扳机，所以都按上去的时候 按上去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各家都有各家的技术，但是这个虽然我们看着是大家都有手柄，但是这里边很多核心商业技术是只有他本家才会有的， 门门道道啊，就是跟都是一辆车是吧，里边内饰不一样是吧。再看 看 这 FC 后边应该就是这个世嘉 MD 吧。 对， MD 和我说一下黑机和白机，就是我们平常给这两个机器的区别，一个叫黑机一个叫白机。黑机的话它是和白机最大区别就是很多游戏在这个时代是有储存功能了。 这是黑机， 对， 然后这个是白机，对吧？ 然后因为 FC 是很多我们都玩过 FC， 包括没玩过也是知道马里奥啊，或者什么赤色射要塞，对这些东西都是你没有办法，是它就类似于一局一局的游戏，你没有办法存档。 是， 后来这些 MD 系列的开始渐渐有了存储功能，对 ，RPG 游戏渐渐的从此开始兴起， 开始了 一个划时代的技术， 对， 是的。 那这两个黑白之后是不是就到了 PS 了是吧？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翻开了新的一页了， 新的时代到来了。 对，从这个时代开始大家炒了一个词叫做次时代。 这个吗？ 就是 这个是吧， 就是下一代主机的意思。这个是这个是 PS 了。 嗯， 谈之后每个人都要高兴的手舞足蹈。 对，当时就是我们去街机厅的变种吧，家用机厅。 因为 PS1 的发射量特别特别大，一般要夏天玩的话，下边得敷两块冰块， 就很容易发热。 对，当时我记得在那个厅里边非常昏暗的一个角落，一个哥们儿玩的是什么《生化危机》，大哥一下午打通关，我们都看愣了。那会儿我还在玩《古惑狼赛车》。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在这个街机厅里面，或者说他因为主机街机在一块儿放，一个人在玩，后面一群人在看， 戴森在 玩， 这大概就是直播的 很秀，对， 这应该就是游戏直播的雏形了， 这 不能是规模小。 这个人渐渐会在那片包括学校和学校之间口碑越来越盛，对，是一个骄傲的事情， 收获很多粉丝， 是， 女生也就女生不喜欢 啊，对，有很多小迷弟嘛， 叫小迷弟， 就他给他送礼物了。 好，我们再往下看，继续看，好吧？ 接下来看哪个呢？应该是， 应该就是 PS2 了。 对 ，PS2 了，第二代。 哦， 对 ，PS2 找找这个吧。 虽然我们刚才略了个土星，是吧？ 是这个吗？ 对，这个是 PS2 的早款。PS2 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左边那个比较大的，一个是后边这个比较小的。 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是，其实他们本 一 对他们的本质意义是没有区别的，只能说大点可能散热好一点。但是其实 PS2 发热量相对来说是少很多了。 哎，咱看看这两个啊，我跟你说真是跨时代啊！你说前一个长这样，这像六七十年代的 CD 盒啊，下一个长这样，这像未来飞船的产物啊， 立刻就感觉 而且 太跨时代了。对， 是的 ，PS2 的是一个游戏发展史的黄金年代了。 确实这样，我们很多的现在的经典游戏都是从 PS2 开始的，《 旺达与巨像》啊。 PS2 是什么时候发售的？90年代。 PS2 是几几年来着？ 应该是2000年吧。 PS2， 我想想啊。PS2 我还真不太记得了，反正 咱就甭管它什么时候发行吧，反正差不多那几年， 对，说它是黄金的时代，是因为当时， 对，零一年， 非常多的经典 经典， 我就觉得应该是2000年那会儿，对， 然后很多耳熟能详，包括从 PS2 起来的很多公司立住脚的，我们现在也都是很熟知的， 像顽皮狗这样，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些厂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其实 PS2 时代不光是一个这种技术画面的革新，更多的是 PS2 的开放性，这种对工作室的友好。它的机理是开放性的，所以说很多人 可以 自己去做游戏，这样成立了，帮助了很多小的工作室来发展自己的这个机会。 明白，明白。哎，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大家要仔细观察可以看啊，这 PS 基本二是巅峰。到现在 PS Pro 跟这长得也就多道轮儿，对吗？ 确实是这样。 哎， 外观上 我看这个，我真觉得我2000年买这个跟我现在买这 Pro 差不多，也就比那咱说实话啊，没这这么薄，跟这个再加个轮，只不过中间那不高而已，三个轮。 但性能上会有很大的提升。 确实是 的，现在性能上确实差距太大。 说实话啊，热还是热，玩了个人家铁拳一会儿热的不行了。 是现在 感觉要炸了，我 一样是热。对。 行，然后再往这个后边应该是 微软加入了这个主机阵 混战的大局， 太可怕了。 然后阵营就出现了。 微软刚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五大三粗，有钱 吓闹人呀， 美国人嘛， 对，有钱。就是当时所有的日本，因为日本在 PS2 时代一直是以自己为核心的，渐渐的开始。明白了，就是 PS2 开始，这 PS 索尼开始渐渐走向了非常的大的国际化。 咱们看看这个微软 Xbox 长什么。 对，微软第一代还是和现在，其实它的风格一直是一个比较接近的。 这跟你说啊，就这两个游戏主机啊，你算上这 PS， 除了 PS1。就这 PS2 和 Xbox 基本就后边开始延续了，就没怎么变。 对，就是家里有 Xbox 的大家其实都会知道，你掂这个主机它是非常非常沉的 啊。而且我记得有个白色吧，因为我家里最早是个白的。 对，是有白色，它还有各种版本的限定款，比方说我哥有一个极品飞车的限定款， 因为它 有各种 主机厂商，它会根据某些时下 流行的游戏 这种限定版， 战争机器啊这种东西。 它外边那个包就是机器的样子，就先咱说句不好听叫皮肤吧，有对吗？ 皮肤非常 皮肤， 对 啊，然后 Xbox 完之后是什么呀 ？NGC 是吧？ 好像是在 Xbox 360。 其实 Xbox 完了之后，我们应该说一个改变业界的一个传统形式的，就是老任又活了。 对， 老任经过了一系列移动产品的这个迭代之后，发展了一个叫做 Wii 的游戏机。 这个游戏机是划时代的，它把体感加入到了游戏的世界里， 是这个吧？ 哦、所以是 Wii 最早加入了体感。 对，是的，没有错。它、哦、对这款主机 是不是就打网球那个？ 对，它这款游戏机在各种意义上怎么说呢？让很多不玩游戏的人进入了游戏的大家庭。 嗯。 因为任天堂我们一直当然也不能说这个人粉什么的，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任天堂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大限度的去拓展游戏的可玩性，让你可以批评任天堂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 你就老说人画面不好呗 不，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任天堂的游戏绝对不会不好玩。 嗯， 对，任天堂是核心做游戏机制好玩的，它的传统形象我们都知道，马里奥啊，路易啊，大金刚啊，卡比啊，这些东西， 还有萨姆斯 的，对对对，就这些形象我们都耳熟能详。 嗯， 但是他这个游戏通过这些角色，传统意义上角色，然后制作出了非常多的游戏形式， 是是是， 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玩的很多，就是大家一提起游戏，第一反应是、马里奥戴帽子的那个。 你比如说吧，我打个比方啊，任天堂这几年那 Poker 那个小精灵，小精灵捕捉的那个，它其实也是开创了一个游戏机制的一个新的一个路径。 它采用 的 这种 婆梦太情怀了，这个东西 是多少有一点，但是它也是第一次把 AR 的 AR 技术嘛， 哎、 是 对对 应用到了游戏中， 增强这种。 任天堂的话，借用我舍友一个人粉的话来说，就是他永远就是我出一个东西，你们就去学吧。 对，他而且老任走的路和其他游戏还都不一样。 嗯， 如果把它做到电脑游戏里边，他可能就不能这么说，不能和育碧比是吧？他的路独树一帜。在这里推荐一个游戏吧，反正老任呢就是节奏天堂是吧？ 对对对，节奏天堂 ，对 对， 这大家我们也都给它叫做节奏地狱是吧？这个游戏是非常耐玩、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它是通过各种各种需要节奏，就 节奏感， 对这种游戏，我感觉是他们随便吃个盒饭就想到了，然后就做出来，你只需要跟着节奏来，非常难， 调动了你所有的可以想到的这种方法， 而且非常幽默。而且老任的游戏一直是老少咸宜的， 是这样是这样， 它没有年龄限制， 可以发动全家一起玩。 像 Switch 它在推广的时候也就提到的一点，就是我可以任意的把我的手柄拔下来，哎，可以随时随地的交到新朋友。我记得 它 的 游戏理念就是拿游戏交朋友。 对对对，我记得它广告上就是 在这套路深啊，这套路 旁边的美女一个手柄，然后他俩就聊上了。然后 你看 PS 玩家比较孤独是吧？拿着手柄就在家蹲着。 对，这种事情反正在我身上从来没发生过。 说实话啊，这套路深，我跟你说，游戏玩家宅在家最怕的就是没有社交网络。这个任天堂希望他推出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交平台。 对，老任其实这个还跟日本的这个国家状态有关系，因为日本和我们国家不同，是他们很多，比方说现在60岁、70岁的一些成年，就不能说成年人，说是老年人，他们也会玩游戏。 嗯， 就是他们这个国家很多就从工业时代，日本开始从疯狂发展工业时候，这个游戏已经作为一个新兴的娱乐产业加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了。 嗯， 是的是的。 那好，那我们接着盘点好不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啊，好的， 行行行。 这一说就说多了， 对对对，一说咱就绕着。 对，再往下就是 360是吧？ 对，360，这个360是比较讨厌啊。我们知道第一360第一反应是这个三红问题，这个当年是一个非常大的乌龙，就是出产了很多游戏机，玩家就类似于中彩票，抽到之后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闪三个红灯，这个机器就彻底完蛋了，需要返厂。这个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销售技术问题，包括公关问题，后边的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一直到现在大家一说360就是三红问题。 嗯， 对，但是就像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它就确实会影响一个厂商的怎么说呢，就是公信力吧。 没错没错， 对，形象全宰了， 直到他最后用一些确实很优秀的游戏把这个口碑再拉回来。 因为我记得我当年第二个就是这个360吧， 对，其实 还能正常玩，当时我心里我跟你说哎呀，一种这个落下 石头。其实360时代的 PS3 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家用机游戏的一个低潮， 确实那会儿很少， 因为索尼公布 PS3 的时候，大哥说了一句话比较不太好，说是没钱的别玩。 嗯， 这个就非常伤人，因为玩游戏的更多的人是年轻人， 对、 他们的收入，有收入的也很微薄， 有收入只够吃饭， 对，所以在这上面突然就打了脸了，就在那个时代 PS 销量奇差。 所以无论是索尼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了。 对，而且 PS3 对第三方的开发非常差。 嗯， 好像从这时候开始 走过弯路啊， 你们发现是不是微软、索尼和任天堂三家就开始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然 后就飙上劲儿 了，掐 了 就是这样。 哎，其实你要这么说，要发展到现在，任天堂稍微弱点儿。 嗯， 能这么说吗？ 可能 也不能说。 在国内的看法吧， 应该是统一。我觉得， 老任在欧美玩家眼里就 地位非常高， 类似于我们中国玩家心中的暴雪，就地位非常高。 哦哎、有一点， 对 你这样说会不会引战？ 不多说了，咱不多说了啊，就是这样的个人观点，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就是他的影响力在。 但是他在欧美玩家的心目中地位非常高，就是我记得今年的 E3，就是《银河战士4》的这个 logo 公布出来之后，我记得我们有媒体去总结这个老外们看到这个预告片时候的反应，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 是吧？都是这样，尤其是很多这个老外，他有很多主播是黑人主播嘛，他本身这个面部表情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再看到这个银河战士的 logo 出来之后，就整个人，对， 整个人都留下了很多表情包， 这种感觉确实非常的好玩。 咱这聊题外话啊，你们看过国外游戏主播吗？ 看过呀，我看过 啊，是吗？ 是 国外游戏，哎，这种事情怎么说呢？ 如果聊题外话，就是我的话，有时候会看看这个国外的一些炉石传说的主播，然后会去国外看看这个他们的一些主机的主播，因为我经常会去看的，就是我可能会在这个 你感兴趣肯定是 感兴趣，因为我非常喜欢一个 YouTube 上面的主播叫 Angry Joy 啊， 然后这个可能他的风格非常好，就是他能把他去批判一个游戏，但是他把这个个人风格加在 发挥的很好， 对， 然后想到 James。虽然不是 各有各的喜欢， 各有各的喜欢。来，再往最后，是不是就咱们现在这几个了？ 对 ，PS Pro 啊，这个Xbox 天蝎，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热，就是当代的这个 相机了，玩的游戏了。 PS Pro，然后天蝎还没有正式的， 今年秋天吗？ 这个是 PS，这不是两道轮吗？是吧？PS Pro 就是多加个轮，在哪儿呢？那个， 可能 大家所谓的 这个这儿。三层汉堡包吗？ 三层汉堡， 我就弄一这个。最近发现，哎，你们有没有好游戏？我推荐一个。 哎， PS 时代游戏太多了。 PS 时代的游戏太多了，命运二吧， 经典 命运二吧。最近可以等命运二，然后还有 你看你就是一个暴雪粉推荐的命运二， 推荐点枪车球，这个在 PS 上这 Pro。 马上的话可能有 COD 了， 有 COD 要出了，COD 十一月。 刺客信条这些都可以。 现在有的呢，大家能玩到。 现在有的， 现在的话， 那我个人推荐神海吧。 对， 如果你没玩的话， 神海可以，神海四可以玩。 人王好玩吗？ 人王的话，大家在玩的时候的感觉就是， 它是一个传统的线性游戏， 是这样，它在对战战斗上做得非常好，但 是 在其他的地方 是一个 暴露出， 就是做得很认真的游戏。 是 对，是一个做得很认真的游戏。 比如说，他会专注于战斗，你可能打得很爽，但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所谓的60帧，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神海是吧？ 人王不是，咱们在聊人王。 啊，对对对，刚才推荐就是。 然后神海 四 的话呢，神海四的话是大家现在公认的，把 PS 四的机能挖掘到最好的一个游戏，而且神海四的话确实是你走到，比如说最后走到这个海岛上，你可以去望着这个夕阳下的整个海岛，这是一个你去看着那块。你去站到那块儿，你就觉得这个游戏带给我非常棒的， 就当去旅游了。 确实是这样， 就当去旅游。还有没有再推荐两款？ 再比如说我们说的《最后的我们》吧，《最后的我们》高清重置版。 对对， 这个《 最后生还者》 对， 或者说国内比较， 它有好多翻译的名，比如《美国末日》 这样， 它有很多译名。这个游戏拿下了2014-2015年的各种游戏大奖， 所有的大奖全部都拿下了。 无论是音乐、剧情，包括人物性格和整个战斗的流程之外，是挑你怎么挑错，就是你挑不 出来 瑕疵。 哟，这么厉害，这个 应该是桂冠吧？ 美墨的话，大家现在都看作是一个游戏的标杆，就是 它可以给 PS3、PS4 这两个时代的主机画一个就是必玩游戏。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从。顽皮狗是一个非常会用游戏讲故事的一个制作组，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功力，电影化叙事，然后包括流程这些的设计，包括人物的情感铺垫、剧情，在美墨上面都已经是达到了它的巅峰。一个你如果说我一定要玩一个游戏，通过这个游戏，我让我觉得。它已经可以和那些其他的艺术和电影相媲美的话，只能是 只能是 末日了。 哎，对，最后生还者。 那你看，咱上半场还剩个五十秒，再推荐一个枪击类的呢，射击类的。 枪的话，像命运，我刚才已经推荐过了。 命运出了吗？ 对，如果说命运一的话，现在还是大家，因为马上命运二，可能现在命运一也稍微的起来了一点，作为一个在主机上的 MMO 游戏，就是大家联机在。 主要是命运的这个背景设定太大了，它就是一个枪版的魔兽世界。 对，它是一个 MMO， 就是我们是联机玩的，它同时里面的剧情历史也很棒。 嗯， 然后的话， 最主要它是邦吉做的， 邦吉做的，就是我们刚开始还在 说，就是做光环的公司， 光环，所以它的枪感在你的手柄上玩的枪感非常好。 好的，刚刚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玩的游戏哈。那下半场我们也会聊聊，就是大家都历史上买过哪些主机，然后这些主机的使用感受怎么样？我们下半场回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啊，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他们就是来自 NGA 的资深编辑风雷祭司和刺眼遥远，欢迎二位。 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刚刚我们是盘点了一下这个差不多三十年 的发展历程， 这个主机的发展历程 世代吧，可能我们用世代来划分， 就简单的说了一下吧，反正 聊了一下。 是，那大家 标志性的游戏， 对，那大家之前都买过什么样的主机？因为什么买？ 我小霸王算吗？ 小霸王也算吧，当然是肯定不是为了学习而买的，是吧？ 不，我是说我是为了学习的 啊。 说实话啊，当年玩小霸王，有人是为学，那有什么学习功能啊？那小霸王， 我还真的在上面练了很长时间。 就是刚开始你要装一下的，父母在的话，你看我在练这个。 其实这样啊，就是包括我们论坛啊，我们论坛 当时为什么要练打字，很奇怪感觉。 这个我前两天在我们论坛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一个水友发的帖子，其实是和影视相关的。他说你对成龙大哥最早的印象是什么？我一想，我对成龙大哥最早的印象那是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所以在当时的话来说，其实应该是我应该是95年的时候拿到了这个小霸王家用学习机啊。这个在上面玩了很多的盗版游戏啊，不能宣传盗版，说是说 因为当时嘛， 但是当时并没有这个概念，就只能说我玩到游戏就是好的，然后也从此也不用再跑到这个小伙伴家里面去抢游戏玩了，有过这样的感受。但是当时的话呢，就有很多买到的就是卡带，我们当时都是从卡带开始的，像我们玩红白机其实也是这样，跑到那个商店里面去买。那这个时候就玩了很多经典的游戏，和大家都一样，马里奥，然后这个赤色要塞， 魂斗罗，包括玩到的忍龙，也是在最早的忍龙是在这个小学习机上玩到 那个时代，我觉得最火的 应该 是双截龙， 对，双截龙也很重要， 忍龙很。 那父母会知道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去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这个当时最早接触游戏的话呢，其实是从街机厅开始的。这个像我在这个肯定也经常都泡街机厅，家长们会这样 社会啊。 不是，家长们会这样认为，就是他可能一开始会不是特别在意你去不去游戏厅， 对， 但是他有偶然一次进入了这个地方之后，完蛋了，他 发现那个地方啊很昏暗，是吧？ 对，确实 烟雾缭绕，小灯泡。 我们去回想起来的话，其实在这个我们老一代的街机厅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鱼龙混杂的地方，有很多这个 社会青年。 人狠话也多的社会大哥，然后和我们这一帮小孩在一起，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些风气，包括当时在这个街机厅里面什么打个架，这是很经常的事情。 哇，你真动手啊？ 是动手啊？ 我们那儿最多也就借你点牌玩。 不是啊，你像我不是你考虑这样的情况，我在这儿玩的好好的，对吧？你来了一个小孩投了一个币，我在这儿玩97，然后。马上就要死了，虽然你救了我，对吧？然后你把我吊打了，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呀， 这是挑衅啊。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爸妈就不让去了。 不是，我就一想，你一个六年级的小伙伴，你跟我初一的，你横什么呢？对不对？ 我跟你说啊， 当时大家的中二之魂在。 开个玩笑，后来我就纠结我们另外在一帮玩噬魂，他刚好也被吊打。 主要是那个游戏太开放了，导致你不能左右对手什么时候来。 就是因为这个区域它非常的混杂，所以很多当时的很多家长去买这样一个小霸王学习机也好，或者是红白机也好，他其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去这些地方了。然后才把游戏机摆到家里， 有一些这样的考虑， 包括后来可能年龄再大一点买电脑，都是出于这样的想法。 你是出于学习吗？ 这是我们当时这样 说的，是吧？是。 但是其实咱们仔细想想啊，当时更怪异的是，为什么小孩必天的技能是要打字儿呢？这不是为了以后玩网游要这个？ 但是 准备 我们真的去想起来的话，就是其实我在。真的要说点好的东西的话，其实我在那个小霸王学习机上第一次接触了 BASIC 语言。 哟，真的啊， 真的是的。当时 你真是在小霸王学习机上学到了东西、啊。 确实是这样，它这个游戏机附送了一个说明书，说明书的后大概30页是教 BASIC 语言的。我当时成功的在这个编程上面调取了马里奥的形象， 哎呦， 非常的兴奋，就头一次接触到了可以说游戏设计这样的东西， 明白？ 虽然说后来没有继续挖掘下去啊，就是只是玩游戏而已。但是其实你真的要说我们买这个学习机纯是为了玩游戏吗？其实也未必啊。 对，游戏玩腻的话，还会琢磨一些其他的。 对对，如何去想，哎，这个游戏我要这样做会不会更好玩一点？对，就这个就 激发了自己的动脑。 开始当键盘侠了，已经是。 是，刚刚是这个风雷大大跟我们分享了他玩 小 霸王 的 那些经历。 对， 那摇曳大大你呢？ 我的还挺多的吧， 印象比较深刻的主机。 对，深刻的我说两个吧， 所以可以看得出他的家长比我开明的多。 我们家当然也是比较反对玩游戏，但是呢也没有那么严，但你可以玩，但是是要父母管的，一般我都偷偷玩嘛，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了。当年最印象最深刻的，当年是我舅的那台 FC 在我家的时候，然后我的小伙伴，就是我现在家里边的很多那种卡带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我感觉你们家的舅舅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 对，我舅舅是一个特别范儿，当年是重金老金属的时候，就是卷头穿一身皮衣，然后一身链儿那种， 走在时尚 的前端，对，就比较那种彪 酷那种。 对，那个时代，对，他是听枪花的那个时代。 我给你点一波666。 对，他那个时代就是他喜欢玩，然后他一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不管怎么样也要自己入一个，不然感觉就是 out， 对 low 了，就必须买一个他也没怎么玩，然后就扔我这儿了。扔我这儿了，就是我小伙伴看见我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当年也没别的嘛，就来我家玩。暑假我妈上班，然后我就在家一支开，然后一打电话，来不来，来走， 是不是大家都特别兴奋？ 对，特开心，就来了。 其实 暑假就指望这个游戏机了， 于是你家成了， 就是我们家就成了一个局。 在一段时间我就是他打电话叫的那种人。不过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变成了打电话叫的那个人。 大家还能记得你的名字吗？当时同班同学。 对，都记得。现在甚至我们现在也都是，就有时候过年回家什么也都经常聚。 对，还能把这个游戏机掏出来玩。 然后对，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挺聚人的，大家的关系上面会非常，而且大家一说话，哎呀，我太怀念那个时代了。 其实确实是这样。其实游戏，我们现在在聊游戏，电子游戏，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功能，就是社交。 对， 你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和周边的小伙伴们社交。 其实玩游戏是身边有人跟你一块玩， 是 最快乐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直播这么流行，也是因为那些好的主播，他其实是在和他的观众是打成一片的。他认为别人是我们， 你要当一个孩子王。 对，我们在一起玩游戏，这个是最快乐的，也是我们非常希望游戏能够达到的一种效果吧。 游戏的 很多人， 游戏的 玩游戏， 对对，游戏的本质也是这样的。 你要说这个游戏本质，咱四个其实都没什么头脑。最早那会儿其实就是游戏直播的雏形，咱要那会儿弄个直播，马云那会儿也就刚弄中国黄页了。 那时候直播平台有没有呢？那时候 咱自己弄啊。马云那会儿也光刚弄中国黄页，咱 其实 这网页的 这一点我还真想过，就是 真的， 我真想过，在我玩这个魔兽世界的时候，相信我们可能听节目的听众们玩过魔兽世界的绝对不在少数啊， 就是 这个，哎，对对， 起码听说过 资深玩家，就是 五级内测就开始。 我大概在玩那个，应该是在比较早的版本，就是燃烧的远征版本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非常非常看重工会首杀进度， 没错，现在 哪一个工会首杀了这个 boss 一个重量级的 boss 的话，是一件非常工会里面所有人都非常高兴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我把去打 boss 这个过程直播给我其他人看，会不会有很多人看？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弄成视频，比如说星辰工会啊， 对 那些。 后来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讨论过，因为当时也上大学了，和这些小伙伴们讨论过，大家都说，大家就有一个人，点名了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你网不够。 对，当时的网速是限 的。再去想现在的直播业发展，其实是和我国最近几年网络蓬勃发展，大家现在很轻易就可以拉到百兆的网，是和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直播行业的火爆是由我们的网络技术进步带来的。所以将来可能下一次技术再进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新的，可能 VR 可能这一类的也都会出现，我们可以 期待 一 下。 是。那说了这么多，就这个国内咱们游戏主机的一个发展趋势，或者国家在政策上有没有相关的支持？ 其实 我就记得斧子了，你来吧。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已经摆脱了，就是大家很久很久已经不再说什么吃饱饭这种事儿了，这种很久远的事儿了。就是大家也都开始注重于精神生活上的东西。其实对于怎么说呢，很多现在就是出生不久的孩子，他们也都是伴着游戏长大的。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现在日本四五十岁的人，他们还天天玩游戏，像这一代人，他们也是伴着游戏长大的。我们就从85年左右吧，10岁左右，就是75年生人，到现在，我觉得那波人现在也有孩子，他们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玩游戏这个事情会看得应该会非常开明一些。 实际上并不会特别的去排斥孩子去打游戏，比如说包括手机上，哎，小孩拿着手机 玩 游戏，包括自己的孩子。 现在一般是太烦了，给你个手机，赶紧去玩吧。 对，都是这样，都是。 而且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会有意的去诱导，比如说很多幼教的软件，我记得有这个，比如说会说话的汤姆猫，其实是一个很讲互动的 APP， 是。 这在我们过去来看，其实这就是一种游戏。其实现在的父母们，也会用这种方法去教育孩子，这是我们，通过接触了游戏这么多年之后所能看到的一个理所应当的改变。是 的。对，我们也希望，其实游戏不要被当做一个洪水猛兽， 是的， 它更能是，它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可能就是我喜欢足球，我喜欢篮球， 是， 和这些东西一样，对吧？就是成为生活的一个伴侣。 我记得当时啊，有一句话能不让成为洪水猛兽游戏，你知道是说什么吗？好像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什么话呀，说玩游戏的人啊能促进大脑的这个发展，好像能让稍微聪明爱的意志。 当年 这个就是我和家长们说， 家长一直说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游戏其实这个东西已经 拿这个话题啊，这个噱头宣传了很久，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那个实际意义，等于说是一个变相的为游戏说了一些好话而已。 对，当时班里不是还有一种风气吗，说好学生聪明的人都玩游戏，因为玩游戏人都特聪明， 就是这样跟爸爸妈妈说的。 但是后来又有一股洪水猛兽，说玩游戏时间长了呀，这大脑容易停滞，容易得老年痴呆。 但是太长了会这样， 经常坐电脑边，什么记忆力下降之类的，各种 老有这种， 包括会对身体 反应速度， 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这一类的话其实要划归到划归到这个过了，就是已经 健忘过症。 这个咱就简单说一下，说实话跟玩游戏没太大关系。 其实主要是对 您天天工作也坐那儿， 别老坐那儿，出去和大家一块玩玩，打打球什么，跑跑。 所以就 我们非得要，如果大家真的要互相伤害的话，老爸你不是也打了通宵的麻将吗？ 对， 是一个词嘛，修仙嘛。 我们终于开始互相伤害， 对，互相来呀，互相伤害呀。 对，是这样 啊。是，那从国家层面来讲，就政策上面，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是？ 其实说到国家层面，我要说一下，就是自从这个游戏行业，对，我要说一下吧，就是从我想想啊，是2003年到现在，中国在上海，因为前不久，前一年多吧，在上海开了一个自由贸易港了，那个地方是允许游戏公司在那边制作和发行游戏到中国市场的，这个是不受政府严格规定限制的，它是一个自由贸易港。但是在其他地方呢，是中国是不允许这种东西的公开发售的。其实这个在这里呼吁一下，我们国家是希望尽快的出台这个分级政策。 嗯， 台湾、日本、美国都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分级 游戏嘛。 哦，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分级政策。 是， 我建议国家趁早出台，因为这个不单单是在监视游戏，包括影视圈这些东西。其实分级最大的意义不是说这个东西出来怎么样，好不好，十八家怎么样，不是，它是用这个标签告诉了游戏或者电影厂商，你要做一个什么方向的这个内容，你要给什么样的受众，包括这些东西在卖的时候，孩子可以在适应的年龄段拿到自己适应的东西，包括也给家长了一个范畴，说哎，这个是13左右孩子玩的，这里边的你可以，你家孩子多少岁，你可以拿这些给他，是一个推荐的方向。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对， 由于这些制度在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落实下来的地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模糊的，甚至是伤害到了儿童。比如说有一些动画其实是不太适合小孩子看的，比如我们最近在播的大护法里边的思想和画面其实不适合这些 特别小的孩子，他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他是进行了自主， 对，但是他上面没有这些分级制度，可能家长一看哎，动画片拉着孩子去看了，一看哇，这里边东西真的不适合， 我们来看海底总动员。 对，所以分级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最近不是还有一部动画片吗？是真正的那小孩看的那个，也在上 小黄人3是吗？ 不是，有一个，哎，算了，题外话，继续。 那就是现在二位觉得咱们目前出台这种分级的政策困难在哪儿？就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出？有想过为什么吗？ 这个就没想过， 这个 有一些客观上的 中国其实现在的各种经济政策来说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了，不然他也不会在上海闹一个自由贸易港。其实中国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试点工程，我们在很多地方进行一些试点，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效果之后，哎，感觉这个东西是可以符合我们国情的，然后再大力的推广。 没错， 或者说也不需要推广，因为索尼、微软他们也希望在中国有更多的发展，这块蛋糕真的是非常的丰厚，很多国外的好的厂商也希望在中国驻根，他们在这方面会自行的去疯狂推广，比如索尼的五人书， 对， 他在各个游戏展上也都会疯狂的告诉大家游戏是什么，是游戏我们应该如何游戏，以及我们对游戏的态度要怎样。 他们会在这方面去做一个正确的诱导，不过我认为呢，就是我们和西方也不能说完全照搬他们那一套，其实有些东西也要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需要咱们有， 对，我们已经在渐渐改变了，但是我希望说一些东西就是不要影响现在的一个状态，让它渐渐的推广开。一旦这个体系形成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就是游戏行业， 对， 其实是一个蓬勃发展 的 一个状态。 对。 那好像咱们现在目前国内也有自己研发过游戏主机，是吧？ 对，中国做的一个叫做斧子的这样的一个主机，战斧主机呢，其实这个游戏它主机失败了嘛，主要的情况下其实是对于一个自身我们这边个人的理解 吧，定位可能还有一些偏差吧，应该是 包括 市场定位没有找准。 再一个是它是 火了一阵儿，火了一下。 对，其实一说国产啊，或者是祖国什么自己研发这些东西，其实在带有一种民族情节的话，对，会大家会喜欢哇，国产什么时候非常高兴。 开始其实是很关注的， 但是等到它公布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大跌眼镜， 有一些落差。 他做的他这里边很多东西，首先是他是很非常少的游戏，其次是他的设计也非常怪，他很多游戏简直就是从手机版移植过来，然后很多按键甚至都没有改，都在屏幕上呢。 所以我们其实在说战斧他最后没有成功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做游戏主机并不是单单的去做游戏主机，就像我们去认同Steam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或者说是对，我想说育碧了，我还是不要提育碧了。 好， 比如说我们说 Steam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并不仅仅是搭建了一个平台， 对， 它是个生态圈， 对，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和游戏厂商或者说玩家的互惠互利的一个 活 动。其实我们并不是活。包括我们移植到主机上也一样，我们去说微软，去说索尼，他们并不是说我造了一个主机就完了，我们很多后续的和玩家的服务和厂商的服务，这个是要跟上的。但是在这点上，我们在战斧上面并怎么说呢， 战斧其实走的有点猛，它属于一种就是一有想法然后自己急先锋先走了，任何就后边任何的粮草什么都没有考虑。 咱就这么说啊，你说任天堂、索尼、微软，这都发展了多少年了？ 对，是积累。 你怎么可能？你说我一年研发一东西，我把他们全抄了？ 对， 这咱客观来讲不太可能。 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走， 起码咱迈出了这一步。 对，我觉得你可以先做游戏，游戏做多了之后，你开始做主机，这样也有自己独占的游戏嘛？你说是吧？ 对，其实中国我们也，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尝试吧。 没错。 对，如果我们不能说是这些东西永远是在别人怎么着怎么着，就是我们起码有这方面的尝试。虽然失败了， 咱起码 但并不是一件坏事儿。 没错， 他的这些的积累的经验会对后来者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和资本市场有关系。 嗨，咱多的也就不说了，反正是个好的尝试， 是 吧？ 对。 那咱节目最后咱聊聊怎么安排游戏时间呀？这咱们的一个游戏时间 我觉得还是得分人吧。比方说像我们这种工作了的人，其实游戏时间相对来说会少很多，而且时间比较零碎。然后现在好像是不玩王者荣耀大家很难融入集体的感觉，是吧？ 如果人家要问我，哎，秀克你最近玩王者荣耀啊？没有，那是什么游戏？哎， 对，就不跟你聊了。对，我现在就是反正就是像我们就是岁数起来的人吧，岁数大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安排。 还没到起来，稍微有一点。 其实更多大家担心的是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们，他们 要合理安排的时间。 对，我们也变成了担心。 其实我们 沉迷游戏 也是过来人，也是经过叛逆期的人。 对。 作为过来人说句话吧。 为什么你说过来人是要看 着来，他一位过来人代表。 其实是这样的，游戏固然好玩，也真的非常想玩，但是你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班一般学习好的人他玩游戏也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虽然玩游戏很好，就是但是他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游戏里，其实怎么说呢，得不偿失。你一时爽，但是并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后继的这个力量。 我们现在或者说是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很多和我们年龄相近的听众们，其实也都或者说朋友们，他都也已经为人父母了。 没错，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想当年父母们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是觉得父母们说的是有道理的，是很对的，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安排学习和游戏的时间，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 我就是忍不住。 其实游戏的话 还是要适度， 我建议是约法三章吧，就是首先你作业肯定是要做完的，这个真的。像当然如果你特别偏科的话，我觉得你也厉害，是吧？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有一个特别中肯的这个告诫啊，能很好杜绝这现象，我不知道二位怎么觉得。就是这样，小孩没有成年的人不要让他接触网络游戏。 这个是我觉得还是 单机和 可以的， 在家长的一个看护下去， 千万不能玩网络游戏，因为网络游戏没有一款网络游戏是说我花时间很少。你比如说单机游戏黑魂也好什么，我有一个固定时间能打通，打通之后这游戏就 OK 了。 其实这个还是跟家，因为孩子的教育是和家里的这个父母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是 这个还是需要父母去带领。比方说我们知道一个知名游戏编辑火狼，他就带着他的女儿一路也是快快乐乐长大，跟他的女儿一块玩游戏，就是我觉得这个示范做得特别好。其实孩子， 我们作为一个， 就如果家长不爱玩的话，我建议是就是小孩嘛，我觉得是也不用，这个其实还是要家长监督。 这 孩子要自约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小孩是很难有自控的。这个 还有另外一点，其实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游戏的社交性。 对， 我们不是说和我们的同龄人去社交，我们和小伙伴们一起社交，其实我们和父母之中，其实游戏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纽带。我记得在魔兽世界军团再临的上线之前，韩国有一个系列 啊，父子系列， 对，一对父子，然后这个儿子想去玩魔兽世界，然后但是被老爸很严格的在管教，但是儿子后来发现这老爸是一个比他玩的还好的玩家。其实游戏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成为亲子之间的一种纽带。 是， 尤其是人天堂 的游戏，嗯，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是我们，对，我们绕了这一圈，其实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希望父母能够多去了解孩子， 对，一定要去了解孩子，你要知道他的世界是怎么样 的，他 的 需求是怎样的。 嗯， 我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报道，就是说一个老师、班主任，孩子们都在。学生们都在沉迷各种的游戏，然后老师自己把自己的战绩亮出来，对吧？你们 这个真的很压重。 你们要是今天能交完作业，或者说你们要都来上自习，我带你们上王者，就是这样。他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 鼓励激励的这种感觉， 对啊，这样的 找到了自己人。 好， 对， 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每人一句话，好不好？就是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游戏主机的这些这个小这些发展史，包括大家玩的一些体验。那最后能不能大家每人用一句话，就说说大家觉得以后游戏主机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 我认为啊，游戏主机的话会越来越多的在中国被接受，因为首先的话，大家随着我们主流社会主流人群的年龄的增长，我们小的时候就玩游戏，所以我们不会把游戏当作洪水猛兽。而且包括游戏现在制作的越来越精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最后生还者》，我们提到的《神秘海域》系列，还有很多其他我们没有提到的游戏，这些单机主机的游戏，它制作的非常精良，它本身是可以当做一个，我们虽然说叫了这么久的第九艺术，但是它是可以当做第九艺术，真的去可以当做艺术来看的。所以慢慢的，我相信主机游戏或者说是单机游戏会被更多的主流人群所接受， 接受度越来越高， 很看好它的发展前景的。 那姚月大大呢？ 刚才风雷说的是这个玩游戏玩好游戏是吧？ 确实这样。 然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觉得游戏将来的话会更多的融入生活，因为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出生吃饱穿暖之后，第一想到的事就是玩， 就是玩游戏。 对，我们的物种这个东西是写进 DNA 里的，我们没有办法去 精神方面的。 对，人类真的是一个非常爱玩的物种，所以玩游戏没错，也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要跟你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在很多情况下不要把生活的物质给落下了，然后还在沉迷游戏。游戏的发展也必将是围绕生活去做 构建的。 对，构建的 更多会， 这个词不错啊， 就会和 然后 生活结合。 对，游戏渐渐会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渐渐的变成我们可能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可能就是最重要的那种形式。 带着 Switch 出门， 对对对， 期盼着能找到一个漂亮姑娘能让我递手。 产业上面的话，我觉得 归根到了社交功能上。 对，产业上的话，游戏可能渐渐的，因为微软之前就一直在说我们想把家用 PC 和家用机真正的结合在一起。Windows 10也是一直在做这方面努力，但是现在成效可以看一般。天蝎出来之后，他也是在还在说这些，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看微软的发展。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厂商互相博弈竞争，才会有了玩家的福利，才会带来技术和各种上面的革新。 游戏玩法， 对，在产业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家用机和PC 会渐渐的结合起来，也是必将的一个方向，包括 VR 技术。 索尼这方面要努努力是吧？嗯，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 嗯、 再次感谢我们的风雷祭司和我们的刺眼姚月两位资深编辑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好，感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大家 来。今天带给我们很多知识啊。 没错，嗯，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明天的话呢，就是又是周三了嘛，也是我们的国漫电台。然后明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英雄联盟这个声优团体的这个黑狮人。沈达威还有我们的苏婉三位嘉宾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左小梅。 得嘞，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明天见，拜拜。 拜拜。